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选择电动自行车出行，低碳环保的同时，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便利。随着电动自行车数量越来越多，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对于不合规的超标车要进行处罚管理，规范电动车注册登记流程。那么哪些属于超标车？废旧的电动自行车又该如何处置？买了新车怎么登记上牌呢？日常电动自行车充电怎么来保证它的安全呢？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要来跟您聊聊电动自行车的安全规范出行。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三位嘉宾，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固体废弃物管理处三级调研员吴润江。吴处长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还有来自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安全监督管理处的副处长王艳飞。王处长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还有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新闻宣传处的二级助理员编译。您好编译。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强的一个阵容哈，跟这个电动自行车有关的方方面面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嘉宾都来到了直播间，跟大家要说清楚电动自行车的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也是最近的热点话题之一哈。那么说到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应该说呢也是大家出行最常见的工具之一了哈。随着电动自行车的数量越来越多，相应的这个问题呢现在也是随之而来。比如说我们这儿之前也征集过大家的问题哈，就有网友火箭侠他就说我们家楼下停了很多的这个电动车，小区门口经常也能够看到电动车进进出出的，有的时候呢会觉得就是有点乱，会觉得不太方便哈。那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我知道2018年11月1日其实北京市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就已经施行了。这样王处长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当时这个条例主要是针对的是哪些问题，有些什么样的限制好吗？ 2018年的时候啊，为了加强咱们本市的这个非机动车管理啊，特别是要保障咱们道路的交通有序安全啊，咱们实施了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这个条例中啊，明确规定了电动自行车经登记取得本市电动自行车行驶证号牌方可在本市道路行驶啊。同时对于条例实施前不符合国家标准且未纳入本市产品目录的电动自行车核发橙色临时标识，并设置了3年的过渡期。过渡期是从2018年11月1日至2021年，也就是今年的10月31日。到下个月底呢过渡期就将结束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做这样一期节目哈，为什么我们要先从2018年的这个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说起呢？因为2018年11月1日那个时候呢就是规定了电动自行车实际上是这个没有登记没有取得咱们本市电动自行车行驶证和号牌的话都不能在道路上行驶，但有一个过渡期，因为那个时候才量比较大嘛，是吧，给大家了一定的时间。从那个时候3年的过渡期实际上到今年2021年11月1日开始就是要正式的开始严格的执行这个条例了，是吧？ 对，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就是过渡期的截止日期是到今年的10月31日。 那么10月31日之后，不合规的电动车、超标的电动车就不能上路了。所以呢，在这儿我觉得您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哪些电动车它是合规的，哪些是超标的，是不能上路的呢？ 按照咱们2018年5月1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总局啊，还有咱们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这个国家这个强制性标准啊，就对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做了以下规定啊，它的技术规范。一个呢是电动自行车 啊，需要以车载蓄电池为辅助能源，同时呢，必须具有脚踏骑行能力，啊， 万一没电了，您得自己能骑走。 对，然后这个车的整质量啊，这个整质量就是包含咱们那个蓄电池， 嗯， 啊，不大于55公斤， 嗯， 最高的车速不超过每小时25公里， 嗯， 电机的功率不超过400瓦， 嗯， 蓄电池的标称电压啊不超过48伏，凡是不符合刚才说的这些技术标要求的， 嗯 啊，就是咱们说的超标电动自行车。 超标电动自行车， 嗯， 对于重量啊、车速啊、电机功率啊，咱们都有严格的要求。那如果超标的话，这个会有什么危害呢？ 其实啊，这个从交通方面来说，由于这个超标电动自行车出现的就是速度快， 嗯 啊，整车质量过重， 嗯 啊，特别是这个蓄电池的一些安全保护这个措施可能不太完善， 嗯 啊，容易引发这个交通事故和火灾事故。 对，因为就有一些人他就是愿意比如说电池的这个容量更大一点儿，是吧，这个续航时间能更长一点，但是这个是有安全隐患的。 对， 还有谁骑这车都愿意自己车速度快一点，这不是省时吗？ 对对对， 这个都是有安全隐患的。 其实对对对，交通安全来说这是具有很大的隐患，特别是咱们这个超速和这个超重之后， 嗯， 啊，极易造成这个车辆失控啊，极易造成，特别是在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啊，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对人员啊、财产损失的伤害。我们也做过统计，就是近些年来呢，咱们电动自行车的这个事故率啊，其实是上升的，而且呢，造成对驾驶人造成的伤害啊，也是非常惨重的。因为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呢，跟咱们摩托车其实是一样，也是这种肉包铁啊，所以一旦出现意外啊，极易对这个人身造成巨大的伤害。同时呢，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骑乘人员啊，在骑行过程中啊，又缺少这种这个保护意识啊。现在咱们从去年开始呢，咱们北京交管局呢在落实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中， 戴这个头盔哈， 对，要戴头盔， 这个，很有作用， 对，对，很能保护咱们这个骑车人员的这个头部因这个撞击啊造成的伤害， 嗯 啊， 特别是我现在有时候在路上就看到有一些车，你都分不清它是电动自行车还是摩托车了，就是那种豪华版，是吧？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它这个刚才说的，它已经超出咱们对这个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了。 哦，这个都是不合规的。刚才说一个是车速快，就是很容易就撞到人，而电动自行车它电的没有声音，嗖的一下到人的这个后头或者跟前，真的是挺吓人的。 是的，是的 啊， 嗯。 还有刚才您说超重也是就容易失控，是吧？ 因为超重的，咱们可能对它的这个制动就会有影响啊。咱们开车的人也知道，如果这个车辆超载啊，制动的这个距离会比你 更长， 对，会更长一些。所以电动自行车也是这种情况，而且它稳定性还差，也只有两个轮子嘛。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啊，一定是不能让他们超标，要查这些超标的。 对对对对， 我们在路上走的这些人真的是很需要。其实这是对于骑车人本身来说也是一种保护，是吧？ 对对对。 您骑这种超标的车是很容易带来这个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哈。 对。 那么现在呢，应该说，今天是9月17号，距离这个10月31号最后的这个期限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对。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也加大了很多这个宣传，大家这个也纷纷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也在看自己的车到底是不是合规的。所以我看到现在很多电动自行车的门店，都推出了这个以旧换新的这个服务哈，吴处长，这个就是很多朋友也会在想说这个，我的车呀，如果是。当然是能以旧换新是最好，但有的人这车太旧了，可能也换不了了，这可能想就是干脆就买一辆新的哈。这个现在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吴处长？ 这个是这样，就说除了这个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以旧换新这个渠道以外啊，居民呢还可以将这个淘汰的超标的电动自行车交由附近的一个废旧的自行车的一个回收服务网点进行处理。 哦，这个是专门的哈。 专门的。 这 个 在哪查呀？ 这个服务网点呢是由我们各区的城市管理部门，它是组织辖区内的一些企业 它包括一些再生资源回收，还有一些维修网点，啊，它是来组织，就利用现有的一些体系来设置这些回收服务网点。 嗯， 啊，这个服务网点的信息呢，目前是可以在这个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啊微信公众号“管城理事”上去查询的。啊，目前全市呢一共是有92个回收服务网点。啊，后续呢，我们还会结合这个实际需求，啊，将逐步的增加这个回收服务网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门店的这个以旧换新啊，我们针对这一块呢，也是就是我们组织这个行业协会呢，也是筛选出了14家有这个意愿、有资质的一些再生资源回收企业。 嗯， 针对这个门店就是换新之后的一些旧的电动自行车呢，也是进行一些对接，承担它的一个回收工作。 啊， 这一块的这个企业名单呢，我们已经是推送到这个市自行车、电动车回收行业协会。啊， 嗯，这个也是可以在网上可以查到的，现在是吧？ 这个信息呢，因为是和这个门店对接的，所以我们这个信息呢，就是它不针对居民这一块，就是直接就是门店他自己知道这个信息。前面我们说的这个92个服务网点，这个是针对咱们全体的居民这一块。 有92个服务网点是回收这个废旧的电动自行车的，是吧？ 对对。 所以说这个大部分网点回收，它有什么标准吗？就是回收这车？ 目前呢，这个大部分网点应该说是整车或者是这个不带电池的这个废旧的车体， 嗯， 啊，都是可以回收的，啊，但是呢，由于这个部分的回收网点呢，它不具备这个电瓶的安全储存这个条件， 嗯， 啊，只能回收这个废旧的车体， 嗯， 啊，不回收电池，这块的信息呢，大家可以查询这个相关的一个管城理事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一个回收网点的一个具体信息。 哎，这个微信公众号您要慢一点说，叫管城理事。 对对对，管城理事。 这就城市管理这几个字儿，这个做了一个排列组合，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也还是管理的管，城市的城，理是这个理解的理， 理解的理， 市场的市，管城理事。这个微信公众号有这个废旧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回收服务网点的具体的信息。 对， 大家可以在这里来查询。那么通过这个回收渠道来处理这种淘汰超标的电动自行车，有一个什么样流程呢？您给大家也说一说，让大家也心里有数。 好的。 嗯， 这一块呢，就是如果说居民可以按照这个回收服务网点的这个信息的提示呢，去交这个废旧的电动自行车，这个要携带这个身份证明，将这个淘汰的超标的电动自行车送到这个回收服务网点。 哦，还要带身份证。 这个身份证明可能是各种方式，比如说身份证，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身份证明都可以。 嗯， 这块的网点的工作人员是要进行登记。 嗯， 再就是要回收这个临时号牌和车辆。 嗯， 部分的网点呢，是我们也是提供了一个便民服务，就是说有些居民不方便到这个现场，这块呢可以提供一些上门的回收电动自行车的服务。 嗯， 这块呢居民就是先要联系这一个回收服务网点，就是看一下哪些服务网点提供这一个上门服务。 嗯， 这块呢网点之后呢，他可以派工作人员上门，进行登记回收这个临时号牌和车辆。 嗯嗯，这个回收是有费用的，是吧？ 是这样，这个就是说我们前面呢，就是说你送到这个回收网点的话，肯定话这个回收的价格要比这个上门呢可能要高一些。 是，这卖废品就是吧，你送上门跟人家上门的价钱是不一样。 对对， 是吧？那么老陈一个东西呢，是吧？ 协同发展进行时，欢迎继续收听 对话城市管理共建美好家园系列节目。我们今天呢说说电动自行车的安全规范出行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三位嘉宾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固体废弃物管理处三级调研员吴润江，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安全监督管理处的副处长王艳飞，以及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新闻宣传处二级助理员边毅。我们也请大家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给我们分享一个话题，您会选择电动自行车出行吗？我们的很多朋友也因为骑电动车人真是不少哈，大家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想法。但是呢这个我们有一些朋友就说不会，比如说红果就说，他说我就没骑过电动自行车，我出去吧不是开车就是坐公交车或者是坐地铁。7758也说，他说我就很特别害怕骑电动自行车，觉得不太安全。宝姐姐也说，他说这个感觉充电的时候不安全，而且上路之后速度太快。这是属于的这个我们的这些嘉宾们是 不喜欢，但是呢也有，比如说呢这个阿俊就说，他说我正在骑电动自行车，在蒲黄峪路口，交警辅警很多，正在整治路口交通呢。哇，那您要是正在骑电动自行车的话，就是我看到他拍了照片，应该是停在路边给我们发的哈。一边骑车是真的是不能一边发这个信息哈，不安全。北京五号线说了，我现在天天电动自行车通勤。原来的电动车是17年买的，因为超标上的是临时的牌，叫临牌是吧？ 对对对，临时标识。 前天刚置换的合规电动自行车上的白牌，自己绿色出行的同时更要遵纪守法。 对啊， 新的这个牌是白的牌是吧？ 对对，咱们正式的牌照是白色的。 啊，这个也有朋友这个栾飞凤舞说，说我平时开车偶尔也骑电动自行车，方便快捷，免去了堵车和找车位的麻烦。但是呢也有朋友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不，我不会不会，肉包铁太危险了。 对对， 那骑合规的车，所以刚才就是您说的， 对，他对对对，速度啊什么的都有一个保障。 对，这个燕林就说电动车既没有车牌也没有驾照，就是安全隐一个个的安全隐患，说必须得好好的来治理一下它呀，是吧？那么刚才说到了，现在呢咱们其实就是在这个治理，而且11月1号马上就要开始实施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这个对于电动自行车的这个管理的过渡期就过去了，这个月的今年的11月1号就开始实施了。如果是不合规的车也都在置换哈，刚才也问了这个吴处长，这个现在这个置换呢，有网友小鹿就说，超标的电动自行车确实不安全，想买一辆新的上下班的时候骑，不知道回收的价格能补贴多少，然后超标淘汰超标电动自行车回收价格有没有什么标准啊之类的，这个大家也很关心啊。 好的，这个淘汰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啊，这个整体的回收工作呢还是一个市场行为。这块呢回收企业呢也是按照我们市场机制然后确定这个回收价格。回收企业呢包括回收这个自行车啊，它也相关的一些成本，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居民比较关注的就是付给居民的一个回收金。还有一些运输费、拆解费、场地费用啊，这些都是它的一个成本。它的收入呢主要包括一些电瓶的处理，还有一些拆解下来的一些金属啊、塑料啊这一方面的一个再生利用。这一块，所以我们这个付给居民的这个回收金呢，目前来看是主要以这个车辆的大小以及它的一个完整性啊来作为它的一个回收标准。这个具体的这个价格呢，我们可以咨询这个回收服务网点啊，主要是这一块。 这个是回收，就是市场价格哈。 市场价格，对对对。 您这个自己送去的跟上门回收价格也不太一样， 也不太一样， 大家就斟酌一下哈。 对对对。 您知道，一说我们要做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节目，这个管理哈，很多朋友会问我一个问题，就说：“真的吗？11月1号真的就开始处罚了吗？”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骑的不太合规的车还。要换车还是要花钱的嘛，是吧？大家会有心里这种心存侥幸哈。其实刚才节目一开始就说了，这个条例实施之后其实已经设置了3年的过渡期了。也就是10月31号过渡期要结束了。那真的11月1号开始会处罚吗？ 是的是的。咱们这个当时设定3年过渡期也是做了一个整体的考虑啊。如果这个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使用寿命，特别是它的电池的使用寿命啊，基本上在2到3年啊，基本上也就到期了啊。所以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个这个相应的这个评估啊，所以定的这个3年的过渡期。 所以这个时间还是蛮人性化的。 对对对， 你上一波买的车也差不多该报废了。 对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大家还是不要心存侥幸啊，咱们毕竟这是咱们颁布的法律法规啊，严格执行啊。咱们按照条例的规定啊，从这个11月1日起，今年的11月1日起，对这个悬挂临时标识的啊，以及未在规定期限内啊申领到这个临时标识，咱们就是简称可以说无号牌的啊，这些超标电动自行车上路的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呢要先予以扣留车辆啊，并对驾驶人呢处以1000元的罚款啊。如果驾驶人提供相应的这个车辆证明合法手续啊，我们会把车辆进行归还。但是这里重要提示一点，就是如果您再骑行超标电动自行车上路啊，还是要被再次这个进行处理的。同时呢，我们也是为了进一步严格这个电动超标电动自行车这个 过渡期结束后的这个执法整治， 嗯， 啊，我们也是依法从严查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一些拼改装的行为啊。咱们在路面上经常会看到啊，有一些这个电动自行车啊，为了自己的方便啊，特别是到冬天啊，这个本身这个没有车箱体， 嗯， 是吧？可能冬天会很冷啊，会加装一些这个箱体啊，包括刚才提到的对这个电池啊什么进行改装啊，使用大功率的 大电池， 对电池， 然后在车上加一些什么零件附件，这样 它就骑起 来方便又炫酷，是吧？ 对，有些呢是影响到咱们这个驾驶安全的，所以呢对这种行为呢，我们也是加强路面的查控啊，依据相关的这个条例规定啊，对这个当事人会处以这个500至1000元的罚款啊，同时呢对于情节比较这个严重的啊，还会扣留车辆。 所以说这个大家不要心存侥幸，刚才这个王处长说了，11月1号开始过渡期结束之后，就那我觉得11月初这一段时间这个会你们会比较繁忙哈。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嘛，就是这个倡导大家呢在这个过渡期结束前啊，积极的去置换车辆啊，把咱们的超标车辆呢换成咱们的合规合法的车辆。 我看一下哈，这个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他说近期遇到电动车的交通事故太多了，有的是这个车毁人亡，所以不赞成大城市电动车到处乱窜。其实咱们对电动车，一方面是对这个车有规定，另一方面对他们行驶的这个道路啊，其实也是有规定的。 对，咱们其实刚才说到的，按照这个技术规范要求呢，说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最高时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啊，按照咱们这个标准呢，因为咱们的非机动车啊，在城市道路里这个限速呢是15公里啊，所以这个对厂家来说都设置了，就是车辆超过每小时15公里的时候会有报警提示。 哦，就是现在 咱们说的是它最高时速的标准不能超过每小时25公里，但是它在应该在骑行的过程中，还是尽量要保持在15公里以内。 哦，对对， 这样对啊，咱们的乘车、驾车，包括其他的交通参与者，都是一个安全的保障。 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突然窜出一辆速度很快的车，这个还是很吓人的哈。 对对。 那么对于这个电动自行车呢，这个燕林他说这个老人代步的这个3轮、4轮的电动车速度也不慢。什么路都走，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逆行太随意了，就应该从源头治理，不能让他们钻政策法规的漏洞哈。 对对对，咱们今年呢也出台了这个关于这个老年代步车啊，就是违规的电动3-4轮车的一个通告啊，也是设置了3年的过渡期，啊，到2023年的12月31日过渡期也将结束啊。这些这个违规的啊超标的这种电动3-4轮车也将退出北京的这个路面。 都在进行分别的治理、 对对对对、 而且还是很人性化的这个政策。那么出行呢，一定要从源头来避免安全的隐患。买了新车之后呢，注册登记现在要合规嘛，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条例里头也明确规定了电动自行车，这个经登记，取得本市电动自行车的行驶证号牌，才可以在本市的道路上行驶。悬挂橙色的临时标志，以及没有在规定期限内申领临时标志的这个超标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之后会被罚款。那么现在这个怎么来进行这个合规的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注册登记呢？王处长， 按照咱们这个相关的规定啊，就是电动自行车登记啊，需要那个咱们出示这么几个证明，一个呢，按照这个要求，就是刚才咱们反复在强调的啊，就是咱们登记上牌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一定是符合国家标准啊，且纳入咱们北京市啊这个产品目录的电动自行车。市民购买车辆之后呢，应当在购车之日起15日之内啊申请登记。登记的时候要现场交验车辆，并提交身份证明、购车发票以及车辆整车出厂合格证明，符合条件的啊，现场就登记并发放咱们的电动自行车行驶证和号牌。目前呢，咱们这个随着这过渡期结束啊，这个现在这个登记上牌的这个量啊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我们也是做好了相关的一些工作啊，特别是我们从9月11日起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选择电动自行车出行，低碳环保的同时，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便利。随着电动自行车数量越来越多，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对于不合规的超标车要进行处罚和管理，要规范电动车的注册登记流程。那么哪些是属于超标的电动自行车？废旧的电动自行车又该如何处置？买了新车怎么登记上牌？日常充电如何保证安全呢？对话城市管理，共建美好家园，我们来跟您聊聊电动自行车的安全规范出行。为您邀请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三位嘉宾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固体废弃物管理处三级调研员吴润江，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安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王艳飞，以及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新闻宣传处二级助理员编译。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个话题，就是说您会选择电动自行车出行吗？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这个大家还真是讨论得很热烈哈。这个宋艳君说，我会选择电动自行车出行，而且我希望要找正规的店去买，哎，这就对了。8216YG 说，我会骑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很方便又不扎堆挤地铁，对防疫也有利啊。那么看看这位朋友说，我会骑，从去年疫情开始，我2月份买了辆电动车，十几公里之内都会骑车去，再远的话就开车了。但是呢，也有朋友像4438就说，他说我不会选择电动自行车出行，因为这个路上车多，怕出现意外哈。不管选择什么车出行，安全都是最重要的。阿俊还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片，他的这个小的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个他这个应该是合规，我一看还真是挺小的。那么刚才呢，这个王处长跟我们来说到了，现在呢，这个电动自行车呢是要进行这个注册和登记哈。刚才也告诉我们是在这个叫北京交警是吧？ 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 办理预约登记， 办理预约登记、 嗯。 这个预约登记完了之后，就是怎么来注册登记？有一个什么样的流程？这个有什么费用呢？跟大家说说 啊。咱们办理这个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啊，是不需要任何费用的啊，全程都是免费的啊。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注册登记呢有三种渠道啊，一个呢就是9月11号推出的啊预约登记。啊，大家通过下载北京交警 APP 啊，在掌上车管所相应的栏目啊、去申请预约，按照预约时间啊，到咱们这个非机动车登记站去办理相关的手续，很方便啊，很方便。 但是我现在听说现在约的人挺多的，是吧？ 对对对啊，再有一种呢，就是咱们与这个电动车自行车协会啊。这个联动啊，在全市的目前有315家啊电动车销售门店啊，实现了这个购车记上牌啊，这个一站式的这个便民服务。 就是说，在很多门店现在是可以的哈。 啊、对对对，现在全市有315家门店啊，可以实现一站式的这个服务，预计会达到500家。啊，500家门店可以是、 在门店的话，就不用再去交管局了，是吧？ 对对对，在这些门店啊，就能实现一站式的这个购车上牌服务了。 这个就方便多了哈。 对对对， 这样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也很方便了，在买车的地方就能够上牌了哈。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也做了一个统计啊，就是这个，在这个咱们说的这个便民服务点办理这个登记上牌的业务，应该已经占到全市这个办理量的45%以上了。同时呢，在这个我们这个非机动车登记站啊，通过预约办理啊，也是达到了这个现场这个排队人数啊，较以前减少了一半以上啊。这个特别是这个这个登记站周边的交通秩序。 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对对对对。 那去那边登记的话，带点什么东西呢？ 刚才咱们提到了，就是咱们在办理这个注册登记的时候，一个呢要现场交验车辆啊，就是车要到现场，对，这是在咱们这个非机车登记站啊，同时要提交这个车主的这个身份证明，啊，以及车辆的这个发票，还有车辆整车出厂的合格证明啊，这个手续带齐了啊，就可以办理注册登记了。 主要是把车骑过去哈，发票也要带去是吧？ 对，发票还要车整车这个出厂证明、合格证明、 哦、 啊，以及咱们的身份证明。 哦，其实现在更建议大家就是在买车的地方做登记，这样 对，咱们一站式服务，对，可以实现是什么？咱们置换啊，就刚才说的这种超标车辆的回收，啊，然后购买新车，然后注册登记， 这个都是非常方便的哈。好，那么现在这就叫一站式服务，也是缩短了这个服务半径哈， 对， 方便大家这个就近。那么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也提到了要淘汰这个旧车买新车，这个还有就是这个为了方便出行低碳环保，还有一些朋友现在准备自己在买这个车哈，您给大家也支支招，就上牌的时候，最近因为一段时间办的人会比较多嘛，还是会有排队，您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哪些地方要注意，这样能让大家去办的话一次就办成也省事儿哈。 啊，对，刚才就是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咱们一个呢是通过咱们在北京交警 APP 上申请这个预约办理啊，预约办理按照相应的程序啊，把这个申请成功之后啊，按照刚才咱们说的再去办理这个登记的时候啊，这个车辆要到现场啊，同时呢要提交这个车主的身份证明以及这个车辆的购置发票和这个整车出厂的合格证明啊，这些带齐了，现场这个审验通过啊，就可以申领到这个正式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号牌了。 好，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哈。 嗯、 而且刚才说了，这个就是能够在现场办理的，就是自行车售卖网点办理，这个数量还会再增加是吧？ 对对对， 哦、 应该达到500家。这里呢还是提示咱们市民群众啊，他就是去查看这个车辆是否符合咱们国标啊，包括这个便民的服务网点都有哪些，包括咱们申请注册登记上牌的一些流程，咱们可以登录北京交管局官网啊，里头进行这个相关业务的查询啊。同时我们现在也在这个门店啊，包括一些场所啊，这是张贴的一些宣传海报啊，我们的海报上有一些二维码啊，扫描二维码也可以查询这些相应的啊一些办理的指南。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对外的网站上有 对 电动自行车登记的指南， 对， 大家可以在网站看或者扫二维码来看办理的流程和办事地点哈。 对， 现在去办个上牌登记大概要多长时间啊？ 现在应该这个时间是非常快的啊，是时间非常快。现在因为咱们一个实现预约了，减少大家的这个排队等候的时间。二，刚才说到的就是如果咱们手续齐全啊，这个符合咱们这个登记条件啊，这个办理的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 所以这个那这个就是工作日期间办是吧？ 咱们现在是这个七天，一周七天都在办理。 一周七天都在办理。 对，咱们登录咱们这个 网站上 查看各个网点的这个放假的通，这个有些通知 不太一样哈、 啊、对， 所以大家要现在真的得赶紧办，您别压到十月份下旬了，那真的是人山人海了哈。 对 啊哈。那么说到电动自行车呢，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电池了，尤其是这个前一段时间，相信那个视频大家都看到了，就是电梯里头电动自行车推进去真的是这个十几秒的功夫哈，瞬间就是这个火就着得特别大，而且造成了这个人员的很严重的这个受伤，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敲响了警钟。关于电池的安全问题，请编译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因为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起火速度之快，真的没有看到那个视频我都很难想象。 特别近段时间出现了很多这种电动自行车的电池爆燃的视频。然后咱们现在呢，市场上通用的这个蓄电池是锂电池。锂电池的特点呢，就是体积小、容量大，然后是这个续航里程长，它替代了原来的咱们常用那种铅酸电池。但是呢，这锂电池呢，它内部是有许多这个电芯串联并联组成的，所以说如果说其中的一个电芯受到了挤压呀，或者是 不当的充电啊、短路或者过热，就容易引发这种热失控，就会发生这种连锁的反应。 嗯， 像这个咱们现在常见的电动车电池起火以后呢，主要会有以下的这几种影响。第一个就是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的有害的烟气，咱们视频中也可以看出来，瞬间就会大量黑色的烟气冒出来。 嗯， 第二个呢，就是它发生火灾的时候非常迅速，因为它本身就是一能量体，它是在燃烧的同时还伴随着爆炸，所以说它的这个和咱们以前常认识到的火灾不太一样，以前可能说一些烟头啊或者是电打火引起的火灾，它火势是一点点变大的。 嗯， 电动自行车呢，它就是一旦发生火灾，它留给人的反应的时间特别短。 啊，为什么？就是跟它的这个电池有关系。 对，因为它电池本身里边它就是一个咱们从说它因为电池里边的容量它就是一个能量体。 嗯， 它在短路的时候，它瞬间就会发生这种内部的这种化学反应。 哦， 所以说就会很剧烈，而且里边一个电池芯发热爆炸就会带动其他的， 嗯， 瞬间就整块电池就像放鞭炮一样，就有点、 哎、明白了。您这么一说，明白了，嗯 嗯。然后这个三呢是这个电池一旦起火之后，咱们还不太好处理，因为咱们家里边，比如说备有灭火器了， 嗯， 咱们知道电池它是相对封闭的一个电池组， 嗯， 你从灭火器它从外部还不太好灭， 哎呦，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困难点。 那能用水？不行吧？ 不建议，如果说真的是自己家中发生火灾，第一时间如果说初期火灾可以简单说，如果说真的是电池发生爆炸大量的，第一时间抓紧时间逃生，然后拨打这个咱们的119报警电话。 先跑是吗？就别想着扑灭了。 对， 就是它的这个， 因为这个 爆炸能量很大是吗？ 其实咱们这个爆炸来说是一方面，因为咱们知道火灾80%以上的致死原因是吸入有毒烟气，高温的有毒烟气，所以说一旦这种烟气起来之后，咱们不和以前咱们常就是以前咱们接受培训都是发生火灾拿个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逃生，就但是像这种有毒烟气你拿湿毛巾这种简单的处理方式其实作用就不是太大了。 哦呀， 所以说咱们遇到这种火情第一件事情还是以逃生为主，然后第一时间拨打这个报警电话，然后让他们专业人员去处理。 哦， 然后最后一 个 呢，就是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自行车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它的停放和充电的位置，就有一些可能之前咱们知道，有一些可能停在疏散的通道上，楼梯间呀，这个楼道啊，所以说这些地方，如果说你一旦一个电动车着火，咱们之前消防部门网上做过很多实验，它一个电动车着火，它就会引发整个楼的楼道里边立刻充满这种有毒烟气， 哦，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危险点。 是，现在咱们这个楼道都相对封闭，就窗户有，就窗户都很小的一个。 对，而且它是一个烟囱效应，你停到下面，它瞬间就烟就上去了。 窜上去了， 对， 哎呦，嗯，所以说这个电动自行车停在这个家里头，或者停在楼道里，其实都是非常危险的。 对，特别危险 啊！我觉得最近这个宣传还是很起作用的。我这个早上，因为我早上很早来上班，然后经常能碰到我们的有一两位邻居，就是推着把这个电动自行车推下去，最近就没有看到了。后来我问他们说，他们现在都停在我们那个楼下了，就没有再推上来了，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也会怕那车，在外头淋了雨啊，或者丢了什么的。 对，因为现在也在推动这种电动自行车充电桩还有充电柜的这个安装。 对，我因为我们小区那附近有那个充电柜，所以现在以前真的没人用，现在很多人在那儿用这个，这个还是很，这个会相 对 安全。 对，现在这个今年我北京市也是17部门联合发文，加速这种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的建设，也进一步规范这种设施。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呢是我们的对话城市管理共建美好家园系列节目，我们今天跟您说说电动自行车的安全规范出行，邀请到的三位嘉宾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固体废弃物管理处三级调研员吴润江，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安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王艳飞，以及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新闻宣传处二级助理员编译。我们也请大家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会选择电动自行车出行吗？李东就说这个电动车，电动三轮车我们家都有，天天骑接送孩子，还有这个老年代步车，说有的时候这个不查车往里边走就没事儿，但是告诉您马上就要查了，所以在他说还都是在家充电，这个是非常不安全的哈。编译要跟大家专门说一下，在电动自行车真的不能在家充电是吧？ 这个电动自行车，它这个蓄电池在很在一些情况下还是很容易起火的，是吧？ 它只能说是，从咱们的统计上来说，近几年电动自行车已经成为了咱们火灾中间的一个原因中占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大，而且最近也是越来越频发了，所以说这个也是近期引起了我们的这个重点关注。 嗯，那么您跟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蓄电池在什么情况下它容易起火呢？ 我觉得主要分四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电器的元件的质量不过关。 嗯， 咱们刚才这个王叔也说了，有一些咱们这个规范出之前，可能有一些人为了这个利益最大化，他会购买这种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它其中呢有就难免会有些充电器啊、电池啊、电机的一些元件。 嗯， 它的型号之间技术指标可能不是太匹配。 嗯， 然后它这个还没有这个充电过流保护啊一些功能，所以说一旦它这个技术指标不合格，它有的或者是没有安装这种短路保护装置，它这个就会导致它中间的一些电流啊，产生一些这个过载的问题。 嗯， 还有第二个呢，就是线路的不规范，就中间除了元件之外，有些线路它这个在铺设的时候不是规范的话，它也会导致这种电压过大或者电流过大的问题，也容易引发火灾。 嗯， 第三个就是咱们刚才提的这充电的行为不规范。 嗯， 因为咱们知道，可能正常来说，咱们现在电动自行车有点像咱们以前的老式手机，就是它会咱们习惯性的备用一块电池。 嗯， 但咱们在老百姓可能在备用电池的时候，就习惯第二块买一个块相对便宜一点的。 嗯， 这样可以节省成本，所以说它就导致咱们这个电池和原来的充电线路可能就不匹配，这样也容易引发事故。 哦，嗯， 还有呢，咱们之前也发现有些小区习惯飞线，就从家里边甩一根电线下去，接到电动车上。 嗯，是，这我也看到过。 对，这样呢，一是这个线本身它风吹日淋时间长了之后它容易短路，第二个飞线的时候它咱们接触不好也容易引发火灾。 那能把这电池拿回家充吗？ 也不行。对，所以说咱们现在就在推动这种室外的电动充电桩或者是充电柜的建设。 哦， 但是咱们就说现在怎么预防呢，就是咱们说可能不让你在家充，不让你在外边充，不让你在楼道充，你就没地儿充了。 在哪充呢？ 对，所以说这个问题现在是这样，就作为我们消防部门的建议呢，第一是改变你们的咱们的充电习惯。 嗯， 你说有些人习惯晚上回到家了充，因为晚上充，第一是你的晚上在睡眠，你一充肯定要充夜，它容易引起电池的长时间充电容易出现问题。 嗯， 第二是你在熟睡状态中，如果一旦发生特殊情况， 嗯， 你反应不及时，你可能就被困在家中了。 嗯， 所以说我们建议呢，可能你可以改成白天充电。你白天比如说骑车到单位了， 嗯， 你在单位周边看看有没有这种 充电桩， 在单位充一下。 嗯， 因为咱们平常除了一些可能咱们外卖小哥呀，就是用电量可能不是太多，可能几天才需要充一次。 嗯， 所以说这个白天充电呢，或者看看周边小区有没有方便的地方，咱们可以改变充电习惯。 嗯，还有就是刚才说到了，如果万一真的是这个起火了的话，到底拿什么扑灭比较好呢？ 咱们起火也要看你发现的时间，如果说初期就发现它这个冒烟打火， 嗯， 初期咱们使用灭火器是没有问题的。 嗯， 然后 只能使用灭火器哈，不能使用水啊或者是衣服扑灭吧。 就是带电的这些东西，不光是电池，包括所有的家电，咱们都不建议使用水去这个扑灭。 嗯， 然后 这是最不安全的。 对，如果说你发现的时候已经达到了发展阶段或者猛烈燃烧阶段了，这个时候就不要轻易的去处置了，抓紧时间， 嗯， 第一时间逃生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是小火苗的话，拿这个。 而且我在这儿也提醒一点，就是也要看这个火灾发生的位置。 嗯， 就比如说你是别人家，或者说是你的楼上起火了， 嗯， 或者是楼道里边真的有人电动车起火了，不要轻易的出去，一定要在家中固守待援，因为它这个电池，比如说在楼道找，它只是烟气在楼道里边，它火不会蔓延到你家。 哦， 你抓紧时间拨打保险电话，等待我们专业人员去了，这都是在教育。如果这时候你贸然的出门，可能就吸入有毒烟去，对你的生命造成一定的影响。 嗯。好，您这个我觉得都是很有用的哈，说的这个很实际的。如果是楼道里有这个燃起来的话，就不要出去，反而在家里更安全，因为这个烟气是最可怕的哈。 对， 你在家至少你把门窗关好了，堵好了， 对，把门缝密闭好， 然后你自己到通风的地方去，就不会有问题，是吧？ 对。 哦，哎呀，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哈。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电动自行车，如果是这个安全的话还是非常好用的，但是如果是不安全的话呢，真的是会引起这个很大的这个很大的这个隐患哈。那么电动自行车的安全，充电安全问题值得高度重视，给大家一些提示吧，怎么安全充电。刚才就说了，首先是充电桩充电柜是吧？ 对， 嗯， 第一个是不安全的充电行为， 嗯， 要避免，一共是三种。第一是电池超时线的过度充电， 嗯， 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常说的撕拉乱接电线充电， 这不行。 对，第三个就是充电器和咱们电池的型号不匹配，就是咱们说的这个， 嗯， 你或者线丢了， 嗯， 或者是电池想再多配一块，一定要到正规的这个销售网点去买合适配套的这种充电设施。 嗯， 然后还有第二个要注意呢，就是不安全充电的停放的位置咱们要避免， 嗯， 第一个就是在建筑内的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 嗯， 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常说的飞线，然后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到楼下的空地或者是咱们自己家储藏室里面， 嗯， 去这个充电，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拆下电池然后搬到家里面充电， 嗯， 这个也是这个最危险容易发生小火亡人事件的。 嗯，这些都要注意哈。那么说到这个电池的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超标的电动自行车是可以通过回收渠道处理的，那么这个回收的这个车体特别是电池怎么处理，怎么来杜绝他们流入这种非法的渠道呢？吴处长。 这个是整车呢，我们是在初步拆解之后啊，车架是直接破碎成金属、橡胶、塑料这些再生资源， 嗯， 啊，他们是经过压缩打包后再利用，电池呢是交由有资质的企业进行处理， 嗯， 啊，因为我们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电池呢，啊，主要是锂电池和铅酸蓄电池，特别是这个铅蓄电池啊， 嗯， 它是做我们这个危险废物来处理的，这个我说我们对它的管理呢是有严格的规定，实行许可证管理， 嗯， 啊，再就是为了我们确保这个淘汰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啊不流入这些非法渠道呢，我们各区的一些不相关管理部门呢，也是首先是挑选了一批啊正规的回收企业承担我们这个整体的一个回收工作， 嗯， 啊，再就是我们相关的部门对这个超标淘汰电动自行车呢回收运输的处理的全过程， 嗯， 啊，进行监管，啊，确保它的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节点可控和责任可究。 嗯，好，最后几位还有什么要提示大家的吗？王处长再来说说大家这上牌的事儿，还有这个淘汰，这个合规新车上路的事儿。 咱们还是第一呢，就是咱们这个超标电动自行车车主啊，还是尽快的去置换， 嗯， 啊，咱们这个车辆啊，使用这个合法的交通工具上路， 嗯， 啊，再有一个呢，刚才提到的这个办理流程啊，办理这个手续， 嗯， 啊，大家呢可以登录咱们北京交管局的官网啊，进行查询，啊，咱们现在也是根据这个市场上这个一些这个便民的服务网点啊，包括咱们这个飞机场登记站啊，方便大家呢就近啊便捷的办理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登记手续， 嗯， 啊，这里呢刚才提到的啊，通过预约啊，通过预约的方式，通过到咱们这个目前的315家便民服务网点啊，实现一站式的这个购车上牌服务啊，最后呢还是提醒大家呢，就是骑电动自行车上路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保障咱们这个首都啊交通秩序的一个安全有序畅通。 是，嗯，好，今天也特别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相信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对于电动自行车如何规范安全出行也有了这个更新的和更明确的这个认识哈。在源头确保电动自行车安全的前提下，也要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相关要求来规范自己的出行，因为毕竟电动自行车嘛，在低碳环保的同时也是有助于缓解城市交通的压力的，但是这个安全出行这是最重要的哈。好，再一次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好的， 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李瑶欣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听众朋友，